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71集。明月入君心，毕竟也是个 bug。 潘明月神色如常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，不辩解也不说话。罗谦看了他一眼，似乎这些对于他来说并不算什么。 哎，都聚集在一起干什么呢？ 刘姐从门口进来就看到这一幕，不由小声询问罗谦。罗谦有心想帮潘明月说话，上次评分之后他看过潘明月写的分析，无论是主题还是大方向上他确实不如。毕竟是京大推荐来的人，罗谦觉得京大推荐人来肯定是有道理的。 潘明月是应届生，他们认为他是关系户。 范同亚的简历太过出彩，办公室几个正式员工同范同亚关系挺好。第一天江科长明显是看中范同亚的，第二天就变成潘明月了。茶水间，范同亚把一次性杯子放到桌子上，看着如此淡定的潘明月，他看了外面一眼，才踩着高跟鞋去了卫生间。进了隔间，关起门来直接打电话。电话那边说了一句，范同亚眯了眯眼，眉宇里的轻视显而易见，只是语气却有些淡。 陆少也是胆大，竟然给一个应届生对接名额，也不想想他能配得上这个名额吗？放心，我会继续盯着的，后续情况我第一手跟你说。 潘明月去茶水间倒水，他看着接的温水，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，低头看了一眼，是陆兆颖的消息。 你的东西落在我车上了。 陆兆颖还发了一张图，是副驾驶座位上的一个白色药瓶，上面写着维生素的标志。潘明月看了一眼，愣了一下，才打算回一句让陆兆颖把他给丢了。然而陆兆颖下一句话很快就发了过来。 晚上顺路给你。 手机那头，陆兆颖发完一句，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耳钉，不给对方回话的机会，又加了一句： 工作忙，先不说了。 他关了手机，直接站起来，神色莫测。稽查院这边，潘明月的消息在18层的群里也不胫而走，大部分人背地里都在讨论这个八卦。半个小时后，江科长神色如常地从办公室出来。 潘明月，跟我来一趟。 潘明月放下手中的事儿，去江科长的办公室。进去后，江科长拿了一个密封的牛皮纸袋递给他。 组里的传言，你知道吗？ 等潘明月要走了，江科长才想起来传言的事儿。潘明月抬头，藏在镜片后的眼睛十分平静，他微微颔首。江科长认真道： 压力别太大，虽然一开始我带你是有一部分其他原因，但让你跟进陆家的案子，完全是因为你上次的评价分析惊艳了我，你很有天分，我希望你这一点能用到社会上。只是现在争议太大，陆家的对接案这个名额我先帮你保留，已经把情况递交上面了，等正式通知。希望你能理解，我这不是对你个人有意见。 江科长是认真的，想要把他培养起来，保不齐再过两年他们科室也会出现一个合院。这一点潘明月也看得很清楚，他认认真真的对江科长道谢。看到他这样，江科长松了一口气，他能认清局势那最好不过。等潘明月出去了，江科长才看向身边的属下，微微皱眉。 纪检部的人插手了？ 身侧的人点头道： 潘明月的这件事在网上扩散得太快，尤其您把陆家的名额拨给了他一个，影响不好。 纪检部的人注意到很正常，刘府那边也正在抓您的错处。 江科长按着太阳穴没再说话。稽查院新老成员更替中，他如今坐的也不稳，一点风吹草动就足以让他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潘明月拿着牛皮纸袋出来，与此同时，江科长把潘明月名额保留的事情宣布了。茶水间，一个同范同样关系还不错的正式员工压低声音： 听说没有，江科长把潘明月的名额撤下来了，美琪、明月等上面通知派了两个组长去开会。哼，还不是因为心虚，他一个应届生怎么进来的还是未知呢。 都是一个办公室的，你们怎么就对新来的实习生抱这么大恶意？ 能进稽查院的都不是普通人，尤其十八层的多少有些心高气傲。刘姐不由看向说话的那人，被人听到说话的那男人也不心虚，直接看向刘姐，似笑非笑道： 是不是心虚你还不清楚吗？不说他一个应届生是怎么在一群研究生博士生的竞争下进来实习的，单说陆家的案子他有资格进？他一个应届生跟过几个案子？谁知道背地里干了些什么？若不然江科长怎么心虚了把名额给待定了？ 你都没有见过潘明月的分析就这么说一个女生合适吗？ 罗谦毕竟年轻气盛，差点跟那男人打起来，被刘姐拦住了。 你管我们合不合适，现在纪检部的人插手了，看看他能不能留下来再说吧。 男人嗤笑道。茶水间的吵闹惊动了不少人，大部分人都不由自主地疏远了潘明月，看向他的目光多了一些怪异。整个办公室也只有罗谦跟刘姐还同潘明月说话，罗谦还想说什么，潘明月拉住了他。他侧身倒了两杯水，一杯递给罗谦，一杯递给刘姐。因为茶水间的事，办公室的气氛都变了。临近11点半，两个去开会的组长回来，两人手中拿着一份文件，容色看起来有些匪夷所思。看着两个组长什么都没有说，刚刚在茶水间内涵潘明月的男人终于开口叫住了两个组长，询问他们潘明月名额的事情。 我们的名额是不是有变化？ 说话的时候还意有所指地看了潘明月一眼。其他人虽然手上忙着事儿，但两只耳朵却是竖了起来。 好。 闻言大组长反应过来，他看了潘明月一眼，这才说道： 哦，对了，差点忘了，你对接陆家案子的事情已经彻底下来了。哎，报名表你还在吧？直接提交给江科长就行了。 潘明月从电脑上抬起头，似乎并不感觉到惊讶，只是礼貌地道谢。办公室的其他人大感惊讶，尤其是说话的那男人还有范同亚，大部分不相信这个处理结果，去找纪检部的人核实。纪检部的人沉默了一下，然后直接给他们发了一份上面的文件。第一个是七年前潘明月协同风楼城等人参与712案子的记录，特等功。第二个是三年前潘明月协同郝队长参与一桩案子的记录，一等功。后面金大特批他进稽查院的文件是京大校长周生亲自批的。再后面他一个应届生成功进稽查院的名额是总部亲自批的。这是唯一一个越过政法系直接让校长着手的人，稽查院这边也是唯一一个越过了人事部直接让风楼城着手的人。纪检部的人发完并复言： 想要他的人很多，连刑警大队那边在他没来之前就投了橄榄枝，你们的举报完全不合理啊。 十八层其他人都石化了。 特等功一等功，哎，不是， 7年前就跟风院一起合作了？日你妹，难怪上面噼里啪啦就给了陆家的对接案，还给了一个应届生的实习名额。刑警大队，我要是总部，闭着眼睛也会给他通过。 我操，笑死了，你们18层在玩蛇皮呀、啊、知道京大宋绿婷吗？此人是宋绿婷的妹妹，被宋绿婷知道谁举报她，不管谁对谁错，你先死一次再说。对了，你们知道她其实跟129有合作，据完全不统计消息，129老大十分想收她做徒弟。129老大是哪位牛叉的大佬，不需要我跟你们解释了吧。拍桌狂笑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